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指幸福。这是来自孙燕姿的《天黑黑》，一首很温暖的歌曲啊。这是她在2000年给我们带来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一首童谣会牵引出我们对于往事的很多温暖的回忆。这些回忆呢，就在我们孤独的时候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像是夜空里闪烁的星辰一样，会给我们带来一份慰藉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铮亮，这是他为2015年的电影《咱们结婚吧》所演唱的插曲，叫做Say Yes。 远方如蜿蜒崎岖，牵我的手一起，听云对风说愿意，在这夏日天空里，身边的人潮退去，黑夜不期而遇，星空下剩我和你，多像童话故事里。谁在我耳畔，在我身边不停许愿，说好想听见 Say yes。 黑暗安静了，倦了， Give you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啊，就是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的时候，经常如果你是一个很感性的人，经常会被婚礼所感动的，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对，不管说是看到这个双方的父母啊去接受新人的这个礼拜的时候，还是说看到这个新人对于爱情的询问，然后双方都各自会说 say yes 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说爱情真美好，婚姻所带来的那样一种神圣的感觉，让人心里呢会有无比的感动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许茹芸，这是她在2000年《难得好天气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时间的秘密》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呢？或许答案就在每一天我们的心情当中吧。 闭上双眼，心疼幸福的

上的云，也问过天边晚霞，何处是大海的边缘，哪里是天之涯。我盼望枫叶再红，更等着初开的花，多少次风里雨里，总还是惦记着他。既然曾许下了诺言，没实现怎能就作罢。爱要珍惜，爱更要执着，才知道是真是假。寄予浮云晚霞，告诉他心里的话，纵然是海角天涯，我永远等待着他。问过天边晚霞，何处是大海的边缘，哪里是天之涯。我盼望枫叶再红，更等着初开的花，多少次风里雨总还是惦记着他。既然曾许下了诺言，没实现怎能就作罢。爱要珍惜，爱更要执着，才知道是真是假。寄予浮云晚霞，告诉他心里的话，纵然是海角天涯，我永远等待着他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。早在1987年《四海一星》这张专辑当中，费翔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歌曲叫做《海角天涯》。那时候年纪小，对于感情的种种憧憬呢，或者说是幻想，都是从音乐当中，从一些这个文学作品当中获得的。那这首《海角天涯》呢，会给当时年少的心带来一种印象，就是爱有的时候会是在很远的地方，在海角天涯。张靓颖2011年改变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错就错》。 因为我没有你还有很多，为什么也不想错，错了你离开却没有带走你承诺我的执着，只是瞎说。

林志颖1993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《牵挂你的我》，一首他的年少时候的一首代表作。那节目最后呢，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伊能静1990年《悲伤的朱丽叶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怪盗亚森罗平》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